三年前。 冤枉了。不若将他们人下，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 双儿女小小年纪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倘若流落街头，必至挨门乞讨。就是不认，看他欺奈我何，平夫人，我劝你速速退出宫去，如若不然，你抬头观看，这尚方宝剑与你不利呀、啊 哎、这尚方剑，我想这尚方宝剑乃斩得有罪之人，我项链毫无罪过，你斩我不得。 你擅闯宫乱，辱骂朝官，

起呀、啊！ 当得的呀！ 只是父母不敢当啊， 父母不敢当， 还是老爷爷好啊。 打老虎绝不公， 老爷了吧？ 王忠 三 分上， 哎呀妈呀！老上以后一份工一等收下， 莫非嫌弃我 拿这个大公司配领了，必是一旦收下。 与他们有些不便， 以老乡爷之见， 以我之见呐、啊，我看此处我早已清楚。 好，就依老乡爷在此处设宴，本王亲自查查。 白下就是， 有酒宴白下， 是 酒宴白下呀、啊。相爷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 老相爷，为何饮酒不乐呀？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呢、 啊。哦，寡酒难饮。你是 有 唤宫娥才女歌舞一番， 是 慢来慢来，怎么歌舞吗？ 是啊， 老夫我看你都演完了啊， 你我一时答对，好是不好？ 怎么出师答对？ 是啊，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。 老乡爷特谦了，以老乡爷之见呢？ 以我之见呢、啊？老夫我一身爱听乡下歌词，是在台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，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？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 怎么驸马你来京三载，身居宫院，连这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？ 好好好，就依老乡爷女士 有 长街去找。 是， 慢来慢来，应当驸马受担之日，宫里人是忙得很，何不叫我老管家去上一趟啊？ 有劳贵官。 王忠 有， 去至长街之上，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，快去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老乡爷，请酒。 请酒。啊，驸马，老夫我见忘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。 湖广郡州，不错不错，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？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。 哦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真不愧是礼仪之乡啊。 本来是礼仪之乡啊， 若不是礼仪之乡，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礼仪之人呐、 啊？老乡爷，夸奖了，请酒， 请酒， 随我来。 见过乡爷。 参见相爷。 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慢来，驸马你认识他？ 本宫不认识啊。 既不相认，未曾歌唱，为什么将他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吧。 哦，你看他面黄肌瘦啊，他那是饿的，